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谷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 北京，北京，来自汪峰。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歌坛之上呢，有很多和城市相关的作品，那么提到关于咱们北京的歌，很多人呢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一首北京，北京。那么我们的诵读点亮新年来到了第三周，那么本周的主题呢就是说北京，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北京故事、北京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把我埋在这里，只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很多人呢都听过汪峰的这一首《北京北京》，但是呢可能只有他的铁粉才知道，汪峰其实唱过很多和北京有关的歌曲。那包括这首传唱度极高的《北京北京》，其实呢也只是属于他的另外一首关于北京歌曲的续作。那么《北京北京》的发行在2007年，那么在这首歌问世的10年前，汪峰唱了一首《晚安北京》。当时的汪峰还没有成为职业歌手，他为了找到唱片公司来续约，不停地给各种人打电话，请他们听自己的音乐小样。后来呢，有一个傍晚，他就是走在建国门桥上，也就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西边这个桥。那么想到自己的经历呢，想到那个发展飞快，想到自己已经有些陌生的城市，就来了灵感，创作出这首歌。 这过程让路记得谁？ 京。 晚安北京，来自汪峰早年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张浩说，两首歌相比可能更喜欢北京北京一些，当初因为这首歌对北京真的是充满了期待和向往，现在呢已经不敢多听了，感觉字字句句是直戳内心。刚才呢我们分享了两首摇滚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一首民谣作品。这首歌呢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这首歌的开头呢就唱到，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虽然说很多城市都有二环路，但是呢歌中提到的这个还是咱们北京的二环，因为这个乐队的成员呢一直都在北京生活工作，而且呢在歌曲的后面还有几句台词啊，不，那个歌词提到了北京的其他地面，一起来听一听找一找吧。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春风十里来之陆先生乐队，这个名字如果说不仔细念的话，真的很容易念错。很多呢生活在北京的歌手都写过和北京有关的很多歌曲，比如说小柯，他呢有很多作品呢都和北京有关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很经典的《北京爱情》，这是影片《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算是呢小柯为电影量身打造的作品。那么据说呢，在电影开机之前，导演陈思诚就已经找到小柯，邀请他呢来帮忙写个歌呗。尽管那个时候呢，小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么直到影片拍完了，小柯看了样片之后才正式开始创作。因为小柯在之前呢给很多影视作品都做过主题曲啊，或者说是配乐等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主题曲对于影片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一部影片呢是完全可以浓缩在短短的一首歌之中来表现出来的，所以说呢他担心自己写出来的歌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才坚持看完样片再来创作。一起来分享《北京爱情》，特有意思。前两天准备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上来就是说雾霾的北京，我说万一那一天是个晴空万里怎么办。好吧，果然今天还是有一点点雾霾的。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 没了你。 北京爱情来自小柯。在众多以北京为主题的歌曲当中，小柯创作的流传度可以说是最高的。那除了这首歌呢，还有一首能够压过他的歌曲，那就是《北京欢迎你》。那么这首歌是小柯谱曲，相信呢很多人之前也都听过啊，可以说应该这话反过来说吧，没有人没有听过是吧。小柯写歌的习惯呢是必须要先把词想明白才能写曲，那么填词人的习惯呢是要先有曲才能写词，所以说呢之所以是小柯先妥协，主要是还是比较全能嘛，因为他不光会写曲，而且呢也会填词，所以说呢在这首歌之前就自己我先填一个，然后呢拿着自己的词呢再进行谱曲，最后写完了呢再把自己填的词都拿掉，我再给填词的人，总之呢我自己先按照我的流程先做一下再说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北京欢迎你》，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今天呢，我们是诵读点亮新年系列活动的第三周，那我们的本周主题就是说北京，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北京故事、北京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和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北京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蔡国庆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北京的桥》。那么这首歌呢，算是蔡老师的成名曲，也是一首非常具有民族特色、京腔京味十足的流行歌曲。那歌中呢，提到了北京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桥，比如说十七孔桥、高粱桥、金水桥、安贞桥、卢沟桥、三元桥等等。那么通过列举这些桥的形象，歌颂了北京当时的面貌。北京的桥来自蔡国庆。北京的桥真的有好多，那关于某个桥的歌曲呢也有，比如说有一首很火的民谣叫安和桥，那歌名里面用的呢是和，就是和睦旁一个口的和，但是现在咱们看地图会发现安和桥的和呢是河水的和。其实呢最初那座桥的名字用的就是和睦旁的那个和，当时呢是1724年清朝的雍正年间，为了出行方便建了这座桥，名字取的就是安澜平和之意。后来呢这座桥经过很多次的改造和重建，安和桥的河呢慢慢就变成了河水的河。那就在去年呢，潘粤明和歌手辉子共同在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也唱了这首歌，在原本民谣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说唱元素。 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北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开过的玩笑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知道曾经不能再现，知道回不去了昨天，所以只能说声再见。回想起到了家的味道，还有妈妈做的饭，怀念小时候在学校作业我总是做得慢。有些朋友已经不见，各种画面开始浮现，有时我希望时间能定格，曾经的美好永远不变。还记得儿时的安和桥留下过我的秘密，而这些所有的一切只能够变成我的记忆。如今的北京变了面貌，我也会怀念儿时的发小，各奔东西也没有未接来电。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满大街的车却再也看不见爷爷年轻时打的鸟窝。有些朋友已经不见， 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 而这些所有的一切只能够变成我的记忆。 我知道开过的玩笑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安和桥来自潘粤明和辉子。哎呦吼吼吼，他说潘老师的演唱虽然说比不上专业歌手，但是声音很有特色，情感很到位，把回忆呢真的是慢慢展开。辉子的说唱部分词儿好，节奏掌握的也棒，京腔十足啊。很多音乐人呢都很喜欢在流行歌曲之中融入中国元素，如果说要问最能代表中国的元素，京剧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重头戏。04年的时候，信乐团在翻唱歌曲《北京一夜》的时候，就在原版加入了几句京剧唱法。那发行这首歌之后呢，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信的高音和假音太好听了，是吧？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首歌当中的京剧元素融入得很好。那么当时呢，很多音乐人呢都把这首歌当作是典范呢。 可别喝太多酒。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郎 中。 One Night in 北京来自信乐团。最近几年呢，好妹妹乐队很火，虽然说名字叫好妹妹，但我们都知道跟妹妹一点关系都没有，两个成员都是男的。不过呢，当初他们共同演唱过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说才取了这个名字。那这个乐队之所以这么火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几年呢，他们为很多影视作品唱了主题曲；二是作为独立音乐人，他们的运作模式呢很成功，在音乐界呢如同典范一样。那么其实在他们成名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发行过很多很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一个人的北京》。这首歌呢收在13年的专辑《南北》里面，是他们在北京寻求发展创作的歌曲。当时两个人名气还不大，写这首歌呢既是为了给在外漂泊的人鼓励，也是给自己鼓励，加油。 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 一个人的北京，来自好妹妹乐队。今天呢，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歌曲，都是国内音乐人眼中的北京。那么呢，同样也有国外的歌手唱过关于北京的歌，比如说林宇中，他呢就是马来西亚歌手，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就有一首和北京有关的歌曲，叫做《宫体北》。在这位国际友人看来呢，北京是繁华的、热闹的。当时呢，林宇中在宫体转了一圈啊，好喜欢这儿的气氛呢、啊，于是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林秋离，委托他呢帮忙写一下词，所以说就有了这一首《宫体北》。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林宇中的《宫体北》。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祝各位周末快乐，明天见喽。 难得天气好，走一遭向东西是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宫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眼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宫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宫体北晃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向东四十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宫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天别怕，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宫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宫体北晃就好。